近南朝鲜网报现状报报道，共同民主党代表挺山田问题对策协议会常任代表等南朝鲜各界谴责朴槿惠集团，说他以一个屈辱性协议来侮辱性奴受害者，对日本要求拆除少女像一事未能做出任何反驳。